是，大家好，又到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飯，很多政治咖喱飯的城寨朋友都問今晚是否應該沒有細糧呢？是的，因為呢就打從個零兩個月開始呢就有些改革啦，城寨不單止有 Patreon， 就是政治咖喱飯呢也都是每一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五呢就我和譚海邦做這個的主持的同時呢，每一集我們都請不同的素人區議員上來呢和我們做分享的，所以今晚呢我們就請了這個素人區議員葉子琪 Brandon， 他喜歡大家叫做村長，是吧？村長來做節目，還有當然譚海邦 Roy Tam， 這一集的政治咖喱飯就非常沉重，大家知道就6月30號就港版國安法通過，7月1號就大家懷著一個七一，不知道是否還是最後一次的七一呢，就上街，就300多人被捕，有10個呢還是立即是以這個港版國安法呢是即是被控的，還現在是未保釋出來，300多位裡面應該還有少量呢現在都還在，應該在北角和這個香港仔警署，應該還有少量，甚至乎在馬鞍山警署的，所以呢就很沉重，Roy 就當日就 中曬招，中曬招，身全面中曬， 同阿李卓仁一齊，係咪啊？係 係啊，咁就嗰一日咧，7月1號，咁我都係喺即係前線抗爭啦。咁樣就亦都係大家都見到我哋好多民主派政黨都會喺嗰個銅鑼灣出邊做街站。咁啊，警方不斷推進啦。咁啊，電視畫面都見到啦，我就成面成頸都係胡椒噴霧。咁嗰時發生咩事呢？就係 嗰陣時就已經係尹兆堅被捕， 已經被捕後㗎啦。 陳志全即係快必慢必，譚德志就未被捕。 大約我就唔係好肯定。咁但係最關鍵嗰個時刻咧，就係警方推進，先推走我個街站啦。咁我就一路褪啦。咁去到李卓仁個街站，咁我同李卓仁就一齊撐啦，話即係集會點可能啊？應該話街站點可能唔擺得咧？咁擺個街站啫，咁亦都冇違反任何法例啊。咁點知嗰個 madam 啦，好惡啊！個 madam 就一嘢就話叫啲叫佢啲警員一次過就行出去搶咗阿李卓仁個麥。 佢嗰陣時係咪其實擴闊緊嗰個防線㗎啦？已經係。 咁就咁嗰時咧就李卓仁就當然係冇辦法敵得過好多個警察啦。咁 佢淨係俾人成個係佢企喺個台上， 成個拉咗 拉落嚟添。 嗱喺嗰刻咧，嗱有啲鏡頭影到我嗰邊，有啲影唔到。我喺我嗰邊發生咩事呢？就係、是。有一個警察用胡椒噴霧，而家都唔知係咪國產嘅，哇好鬼乸，咁啊掃射，咁我已經即刻擰頭避啦，咁點知我依個位咧，當我執起成忽嘅胡椒噴霧，哇成串厚嘅胡椒噴霧，咁咧就我即時都要自理啦，咁就眼又係，面又係，跟住頸又係啦，咁亦都好多謝周圍嘅旁人啦 ，first aid 啊， 有好多 first aid 嚇，係啦，咁亦都有黨友就頂住啦，咁最終嗰個位就即係守唔住啦，因為佢哋又用武力，佢就最慘，佢哋用得武力喎，我哋又唔得喎，咁所以就見到其實七月一號即係呢個抗爭或者叫做去堅持自己嘅戰線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角色咯。咁我都頂得嘅，我得幾耐㗎啦當日。咁我之後叫做清理咗啦。咁樣個零兩個鐘後，我都繼續係喺前線，繼續係喺警報之前繼續同警察理論咯，監察警報咁咯。 係嗱，尹兆堅咧，而家呢一刻咧，其實喺前日被捕之後咧，到而家七月三號咧。仲未離開醫院嘅嚇，咁就唔單止係醫生就叫佢留院要檢查，今日甚至乎咧就話係有啲好似係心肌絞痛嘅症狀嘅，今日都出唔到院嘅。 係今日個選舉論壇都見唔到。 係啦係啦，見唔到佢嘅，咁就佢就同阿萬必唔同嘅，萬必就琴日就已經喺保釋咗出嚟，就被控應該係非法集結，又或者係即係有冇阻差辦公唔知，尹兆堅咧就被控阻差辦公，就去咗瑪麗醫院嗰度嘅。咁好多市民就問係咪佢係即係傷咗一陣啊？之前喺立法會裏邊佢條腰係有事啊，咁樣而家就應該係比想象之中係嚴重嘅嚇。不過更加嚴重，當然就係你會見到當日係有手足就去即係用一啲利器去刺傷警務人員啦。咁啊，跟住夜晚凌晨應該係6-7個鐘頭之後上飛機就被捕啦。 咁今日咧就甚至乎嗰位攞住江時期嘅鐵騎士嚇，即係衝埋去警察嗰度。其實有人影到條片咧，就睇到佢係去即係想嘗試殺制嘅嚇，咁就被控咧，甚至乎咧唔單止係暴動罪，而家又係要揾佢，就係嗰十位裏邊係被控國安法港版國安法裏邊嘅恐怖活動呢條罪名啊嚇，咁就好重，一定係揾佢嚟咧，係去試刀嚇。咁就當日嚇六月三十號，即係七月一號之前嚇，一通過咗，大家知道啦，即係傳嚟嘅就立即係有周庭啦、羅冠聰、黃之鋒就退出。 眾志 跟住咧，又喺兩三個鐘頭之後咧，就解散啦。咁啊，學生動員啦，仲有呢個嘅香港民族陣線咧，又透過梁仲恆咧，亦都係宣布咧，香港嘅分部咧係去解散嘅嚇。咁啊，本土民主前線咧，即係本民前咧，就喺 Facebook 就話係繼續，即係就冇係去解散嚇。咁啊，帶嚟嘅效果就即係係好震撼人心啦，令到我哋喺即係好擔心有300多人被捕，十位係控國安法嘅同時咧，就即係到底國安法呢把刀斬到落嚟香港啦。咁我哋嗰個嘅受把嘅情況係會點樣？ 係今日有數人朋友喺度啦，咁啊葉子欣，我就第一次 葉子琪， 葉子琪，我都講咗第一次見 Brandon 第一次見嘅啫。咁其實咧，我都接觸咗好多素人，咁其實咧，佢哋都好多新嘅諗法啦，同埋對社區嘅工作啦，對議會有好多唔同嘅想像。咁大家都同時而家面對國安法壓境啦，咁啊，就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都唔知講唔講得啦。咁樣究竟你點睇近排發生嘅事咧？ 佢啱啱講即係嗰個手足，即係電單車嗰、那個，其實我比較關注佢即係入。因為他有消息話知佢係醫院係咪？但係我哋睇片，即係有一段片咧係喺上面影落。 係啊，係啊。 咁但係佢嗰陣時，即係佢跌落電單車嗰下咧，佢就唔係即係跌得好嚴重，車速亦都唔係好快。咁就有消息話佢係本身骨折。 係啊，而家話佢身上面多處骨折，喺醫院啊，係。即係會唔會係警察去？捉佢嗰陣時係去刻意地做成咧，係啦，咁就其實有市民就係喺條天橋上邊影落去，咁當啲警務人員即係幾個撲埋去捉咗呢位即係懷攞住江時期嘅手足捉佢嗰陣時，即係呢警察或者黑警見到人影嗰陣時咧，就立即向天橋上邊係射呢個嘅胡椒噴霧嘅，射胡椒彈添嘛，應該係嚇胡椒球咁樣嘅。咁就入到去會唔會喺拘留期間係受到即係不人道嘅對待啊？濫捕嘅同時係去虐打佢咧，呢個係令到我哋好擔心嘅。 其實我見到嗰個畫面咧，都有個感受就係咧，其實自從國安法之後咧，基本上有兩個取態多咗人嘅。第一種咧就係終極一戰。衝咗先算，唔理後果，跟住就去打啦。嗱，依個我雖然我做唔到呢種，但我會尊重嘅，因為佢可能諗清諗錯都有，即係有依個諗法。第二種咧就逃離啦，即係去移民啦嚇咁樣。咁即係我見到而家中共或者甚至港共政權咧，都有個取態就係留住香港嘅地方，淨係留啲順民，但係有思想有諗法嗰啲咧。他根本就不想我們留在這裡，即是想趕走為止。即是現在呢個困局就是，即是近排我們每一個月的頭一天就會找一些素人區議員，即是我們都見到很多素人區議員很多想像的，現在要加上這個國安法壓境下的實踐究竟是會是怎樣呢？即是會是究竟實踐得少了啊多了啊，還是還是繼續勇往直前去說的？那你 事實是國安法對一些比較一啲比較行得比較前的派系，即係譬如本土派，或者打緊其他不同，譬如打緊國際戰線的眾志，對佢哋嚟講係好大打擊，因為佢可以即係真係直接拉嚟坐監， 即係有即時嘅人身安全嘅威脅。 係咁，即係一路以嚟。我哋靠的都是加油抗爭，同埋譬如我覺得呢一年落嚟國際嗰個聲音同埋佢哋做嘅 國際戰線，以至到令到去外國去制裁中國啊，咁我覺得呢啲先係作用係比較大。因為如果而家連呢啲都唔做得，咁其實大家都好迷茫。 好迷茫，因為譬如我哋講國際戰線嚇，即係我哋都好想話國際幫我哋。咁啊，俾大陸、中共或者港共咧，就一個聲明，可能就已經定義咗叫做勾結 個勢力 啦。咁但係我哋基本上香港冇一個清晰嘅即係代表嘅人咧，係可以幫我哋向外界發聲，得嘅就民間啊，黃之鋒咁樣啦嚇。咁究竟即係第時國際戰線係何去何從呢？咁我會尊重阿羅冠聰嘅選擇，就係佢覺得為咗國際戰線，佢離開香港咪去做自由發聲咯。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合理嘅研判嚟嘅。 嗱，羅冠聰就七一街上邊咧就有朋友講話見佢唔到，但係大家知道咧，其實就佢聯同埋梁繼平同埋李卓人咧，就喺七一嘅夜晚咧，就有一個長達3.5小時嘅美國國會嘅聽證會 啊。 嗰、那個佢好重視，亦都一路打開嘅國際戰線裏邊其中一即係、就是、一翼嚟嘅咁樣係嚇，咁、就。跟住喺7月2日，即係琴日咧，就晏晝傍晚嘅時候，就大家喺唔同嘅渠道就收到，知道佢係已經上咗機，離開咗香港，就冇透露到個目的地嚇。咁啊，同香港人講話，即係佢今次一別，唔知幾時先會見得到大家，幾時先喺煲底嗰度相聚嚇。咁、我估計咧，其實又極有可能，佢應該係一完成咗嗰個嘅公聽會，甚至乎嗰個公聽會係咪喺香港？係進行咧，咁呢個其實係即係我相信唔一定添嘅，因為點解你冇理由喺一上咗飛機未落機嘅時候就已經公布呢個消息？我相信佢應該係即係用一個相對地安全嘅方法咧，係離開咗，唔單止香港，仲要上咗飛機落埋飛機之後，即係跟住先再去部署嗰個嘅後著嘅。呢、這個我相信係過去一路打國際戰線嘅朋友張坤陽好、之鋒好、羅冠聰好。去知道國安法其中一個真係佢哋可能係 first layer， 即係第一班即係重點招呼打擊嘅人，所以佢哋應該醖釀咗一段時間，係去即係當港版國安法係成真啦，真係強行通過啦。這個中共冒住即係大不畏嘅情況之下，面對住即係國際社會唔同形式嘅制裁嚇，英國就講到明話，港版國安法一推行就即係會俾300萬香港嘅即係有。BNO 的人士是可以有一個嘅平權的待遇啦，美國亦都係即係眾議院早前三議院一致通過了冇反對的香港的自治法案啦，今日咧就眾議院簽埋添，亦都係好短火速地係通過，咁啊好短嘅時間咧，嗰份嘅香港自治法案就會擺咗喺特朗普嘅台頭噶啦，即係等佢簽噶啦咁樣，咁但係共產黨好明顯今次藉著港版國安法咧。是即係鐵下心腸㗎啦，係啊，即係要將香港係即係真係要完完全全壓咗落去嚇，咁所以就即係我當然個人覺得就即係羅冠聰做嗰個嘅決定，其實唔少網友都係可以理解，好多香港人都理解，即係今時今日面對住咁樣嘅打壓，當真係發生喺自己身上邊、自己所屬嘅政黨上邊、自己嘅團體上邊，同埋好重要嘅呢個國際戰線點樣可以配合？啊，頭先阿 Brandon 講話街頭線係令到個運動係繼續延續落去咧，我估計我相信阿羅冠聰。同阿之鋒應該可能有咗唔同嘅分工，而嗰個分工亦都可能似之前阿梁天琦同阿黃台仰嗰個分工嚟。嗱，黃台仰就選擇係流亡去德國啦，嚇繼續為香港發聲啦。阿天琦就選擇係即係入獄，咁係去即係承受佢因為你話公民抗命，又或者係勇武抗爭要付出嘅代價嘅，係嚇。咁但係即係我哋梗係心有戚戚然啦。當然就而家香港根本就已經係人人自危㗎啦，嚇咁啊國安法殺到，你會見到琴日有大量嘅黃店都俾人掃場啦，啊即係協於呢一個嘅港版國安法，佢哋自我又去制約啦，即係將店裏邊嚇過去其中一個。界定黃店黃色經濟圈就是話嗰個係一個處所係可以宣傳啊嘛，將自己嘅政治理念啊、支持手足啊、唔單止係政治口號啊，一種即係大家圍爐係去即係互相支持嘅一啲嘅文宣品係將佢下架，而家甚至乎咧係有個別咧，甚至乎係警察上門咧。 你話係温馨提示又好，兇佢哋又好，咁樣咧係去要求迫使佢哋係去冚聲。咁所以其實而家即係香港人係會完全明白，羅冠聰點解會作出個咁樣嘅決定。 係啊，其實我諗而家個問題係國際線係幫到成個香港去防止中共三萬門打仔。好啦，咁中共亦都睇穿咗個情況啦，就係一定要懟我哋啲國際線，或者向國際求援。咁而家咧就佢個目標都係咁啦。咁而家我哋其實我覺得成個運動一定要有啲變化，就係我哋要有智慧咁抗爭，我哋要把握到邊啲位仲可以發聲，邊啲位仲可以做咧，我哋就做嗰啲先。嗱，而家似乎即係政權係對於某啲字眼、某啲嘅形式咧，係想同我哋硬碰。咁我哋究竟喺咪某啲位係咪可以即係 be water 去做少少嘅調節咧？咁但係調節到點先唔會俾人覺得話我哋唔係妥協咧？嗱，依個我覺得大家都係要思考，甚至即係各位即係從政或者參選或者係繼續喺依個抗爭嘅行列嗰度要諗嘅。嗱，而家我睇到咧就即係連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咧，咁都嚇唔止是得啦嚇。頭先喺葵芳都見到有一個街站被去即係抽牌啦，好在最後冇拉啦。 天水連線 係啦，最後冇拉嘅係啦。 佢點啊？佢係勸喻去收起之光時期。 其實我都趕到去我選舉論壇之後咧，都趕到去現場嘅。咁然後就啱啱就警察就離開，咁就只係勸喻嘅啫。咁就叫佢哋收翻埋咁樣。咁但係其實你可以見到根本香港警察都未知點樣執法，因為譚慧珠有時又話得，莊嘉華有時又唔得，跟住咧琴日嘅聲明咧。跟住就話有依個港獨意味，嗱依個我覺得咧可圈可點。嗱，我就覺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係冇問題嘅，因為當時我哋好多人講依個意思，就係想香港回復翻真正一國兩制下嘅香港嘅光輝啊嘛。咁依個係比較多人去定義依樣嘢嘅。咁所以我覺得依個嘢係冇問題。其實點解佢要打壓呢？都係想製造白色恐怖。咁依個白色恐怖究竟係咪成功或者係點咧？要我哋要兩個取態啦。一咧就係繼續講，二就梗係去擦邊球，去諗其他方式啦。咁依個我相信未來幾日大家公民社會個個就會諗到一個新嘅取態嘅啦。我相信。 係醖釀當中嘅。 醖釀當中。係 醖釀當中嘅。我見到當然有唔同嘅聲音啦。我見到係咪歐嘉倫啊？應該係佢都寫文，佢就話即係呢啲惡法或者係港版國安法，就係想製造呢個恐懼啊嘛，恐懼喺人心裏邊蔓延，逐漸咧。即係我哋會香港係咪迫於無奈要更加多嘅好似大陸嘅用語就話打擦邊球嚇，即係明明係要講話平反六四嘅，佢就八走六四啊咁樣係去打呢啲擦邊球，但係當大家都去明咁樣係去自己調整。歐嘉倫嘅講法就係當你調整得多嘅話咧，咁其實係咪就會咁嗰條底線繼續係點樣去畫咧？當呢一種咁樣嘅自我制約成為咗新嘅常態之後，呢個係咪就真係做得到嗰種自我審查？就係呢一個嘅專權極權嘅中共係想我哋係去自我制約而造成咗，即係日後你可能已經喺黃色經濟圈見唔到有黃店啦。啲議員亦都係唔會再嗌以前講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啲嘅口號啦，又或者係遊行示威請願嗰陣時咧，過去嗰種嘅場面係唔能夠再見到啦，即係轉移為即係嗰個放棄底線呢、這個係咪會慢慢成為咗常態，即係唔接受嘅咧？係咪應該要繼續講咧？呢、這個係思考當中啊！而家係有好多人係喺網上邊不斷係咁講嘅。 而家即係好多敏感句子咯。 我覺得其實我想講翻想跳翻轉頭，唔好意思， 好 就係、是、國安法之下，大家可以做啲咩？就係、是、我覺得四個字就係保留實力，即係真係留有用之區，去等一個更好嘅機會去發揮。即係譬如羅冠聰離開香港咁，即係其實眾志有一個其中一個理念，即係其中一個參選嘅理念，就係取得一個民意授權。即係真係攞到個議席，咁就展示俾外國睇，佢哋係人民授權去做呢個國際遊說。但係羅冠聰即係可能佢哋嘅諗法就係話，當我國際遊說做國際遊說嘅時候，都係勾結外國勢力，都係犯法。咁選舉其實就變得好冇意義。 咁所以可能呢個係離開嘅原因之一。 係我哋喺兩三集之前阿細良都有講過嘅嚇，即係當五月嗰陣時講話係即係要立呢個港版國安法，即係嗰陣時即係推出嚟開始去醖釀嗰陣時咧，細良嘗試講話呢個國際線係咪要揾人去接手嚇，即係要咁樣係去調整啦，就唔好俾位咧呢個特區政府又或者係中共係去入。而從而咧係令到咧，好似頭先阿 Brandon 你講，喺香港嘅社運、香港嘅政圈嗰度繼續係維持實力，同埋咧就當即係中美啦，或者係其他國際戰線係開始有成效，五眼國家啊，又或者係即係日本啊，其他相繼地係去即係、就是、去表態，形成咗即係一個施壓嘅一個圈俾中共嘅話咧，係咪即係可以即係去靜待一啲重要嘅時機係去出現咁樣嘅嚇，係有咁。咁樣係提過嘅，係嚇，咁啊，亦都係啦。黃之鋒亦都有多次提過，就話即係國際戰線過去，佢當然係即係好出名啦，亦都係即係英雄出少年啦。好早就即係阿 Martin 亦都係即係喺應該係2015年啊。 嗯， 即係同佢講話嗰個國際線，即係係一個重要嘅一條戰線，係要去打啦。咁樣係。咁但係同一時間係話去到外國見嗰啲政要，因為佢唔係民意代表，唔係議員嘅話咧，係少咗一個即係佢講話係好似你話民意授權咁嘅講嘢嗰個 冇一個好好嘅基礎。係 啦，即係講民意，其實我哋去到最尾其實都係要講話香港人。嗰、那個細良就話叫靈魂，我哋就話叫民意。我哋作為議員，亦都係其實係講即係香港人所心，即係所知所想嘅，或者我哋希望香港係向邊個方向發展啊嘛。其實係咁，所以佢想有呢個民意嘅。咁但係好明顯，而家就即係眾志嗰個計劃應該係會即係俾港版國安法咧，係即係要將佢即係唔單止打完仗，係夭折殺咗㗎啦，係嚇佢哋如果。九月都仲係有選舉，仲係有立法會選舉，而我哋呢啲人唔係全部被拉，又或者係用港版國安法逐個咧，係去即係用司法打壓嘅話咧，嚇咁而家連眾志佢話要揾 Plan B 係咪可以繼續執行實行咧？我諗咧呢個都係有好大嘅懷疑嘅。 其實我諗而家個狀況就係而家立法會嚟緊啦，又再個喺扭曲制度底下咧。有一些很多有票的人或者有議席的人呢其實是撐緊中共。 嗯、 好了但是打緊國際線的或者將會被 DQ 高危人士可能包括我們這裡有機會也都沒辦法可以在九月去選贏或者選到。其實現在的情況呢就是我們一方面呢要知道這個立法會選舉是被扭曲的。我自己覺得都是要繼續呢是去爭取這個立法會這個地方。去發聲的因為大家記不記得新加坡在十幾十年前反對黨離開了即應該反對黨離開了在野沒有再選之後呢那個反對陣營呢是有幾十年呢是靜了下來、去到近來呢才因為先是某一個大選區贏了先是可以重生、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即很遺憾 很失落很可惜就是即眾志沒辦法參與個議會的一個即係一個一條路啦嚇，即係可能因為羅冠聰啫嚇，未必去到議會條路啦。可能黃之鋒最後係可以入到閘啦嚇，好樂觀好樂觀咁睇，雖然機會唔係好大，但係我諗其實個真相就係我哋如議會戰線同埋依個抗爭戰線加埋國際戰線咧，其實仍然都係要三軌並行嘅，即係所以民主派仍然都係有依個初選咧去。睇下九月可唔可以爭取最多議席？嗱，我知道其實在座嘅或者聽緊嘅觀眾，的確可能因為國安法係有啲灰心嘅，係有啲灰心，正常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大軍壓境。咁但係似乎喺我哋有限嘅空間底下，係如果再放棄多一個戰線，係咪對未來運動係有利呢？嗱，我覺得起碼即係任何，我覺得任何一個未來嘅議員都要承諾，即係大部分嘅資源咧應該要用喺抗爭、支援議事、支援手足上。依啲都係即係依啲都係資源，同埋立法會仍然都係一個平台去發聲咯。咁即係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眾志暫時可能黃冠聰離開一段時間，但係唔緊要。其實我好多香港人都撐緊佢，或者大家都覺得佢一早 deserve 做嗰個立法會議員啦。佢本身根本就係因為被 DQ， 其實成個眾志係任何一個打國際線嘅，基本上大家都公認佢即係一個好腳好好嘅民意代表啦。咁只不過可能喺國際上佢唔係議員身份啫，但係講真的。 他們的知名度一定高 高過我或高過 Gary 在國際上、嗯、其實所以其實都是有個分工的，這個分工呢就是代表到我們在每個崗位不同戰線呢其實都要繼續打下去，就正如、葉議員所說、嗯、等一個機會，其實我們現在似乎是適合 有智慧地抗爭好過一次過選兵折將的，所以我想這個都是、值得去大家去討論。 怎樣為之有智慧地抗爭？ 我的看法就是、究竟是不是、每條紅線都衝，或者是不是每一個位置都是要坐監？我知道 那條紅線已經是畫得很撚前嘛， 是、嗯、所以其實我的看法就是有些事我覺得一定要繼續，反對國安法一定繼續說、嗯、但是究竟是不是要有些位置要保留實力，我就是這個 point、嗯、即其實我自己都上去衝 前日我都上去衝，前日七一遊行或者一個前夕大家知道呢很多市民討論、是不是還上街，面對著即極高風險的是不是還上街，其中一個就是、嗯、心態上面就是應對這個白色恐怖或者是港版國安法製造的恐懼，其中一種方法去應對就是要直視它，又或者呢是去平常心去對待的話呢做回原有的遊行，所以、是不是略作調整，有些人說、啊、SOGO 大減價要上街了，這樣是展示港版國安法通過了之後的第一次的七一呢都還是有大量的市民呢是去願意、啊、即是直面這個這樣的恐懼呢是去上街的，給國際社會看著我們未放棄的同時的話呢我們希望國際戰線希望其他的、地方的代議士啊、政府啊，看到香港人未放棄的時候是繼續是去撐下去的、嗯、另外一種就是、那個、真的去到最前線，你說街頭戰線因為現在這樣的打壓的方法甚至乎肆無忌憚，不單止原有的警報啦、修改警例啦、沒有用號碼啦、即你很難捉到他啦、大量的即致命啊，即是準軍事形式的、裝備啦，跟住因為有疫情呢就用埋呢個限聚令係去打壓我哋發聲嘅機會啦，再有埋而家呢個超級辣或者係已經致辣嘅港版國安法啦，咁講話即係量刑啊，講緊三年啊、十年啊咁樣呢啲咁嘅配合嘅，咁但係又要唔俾個政權或者係即係去嚇怕所有香港人，所以七一點解前日仲有咁多人選擇係去上街，即使當警方係去不斷係去設防線。戰嗰陣時候，佢哋採取嗰種即係完完全全 be water 嘅，你封呢度，我哋就流去嗰度；你封嗰度，即係擴闊嗰個嘅封鎖線，我哋就流去另一個地方，跟住就即係採取唔同嘅方法，嘗試去擺街站啊，嘗試係繼續係喺唔同嘅港島嘅地方嗰度流，即係遊走啊咁樣。咁呢啲都係即係我相信而家香港人或者我哋手足思考到或者諗得到嘅方法啦。係。 其實啱啱阿葉議員其實啱啱講嘅，即係話條線已經好 L， 紅線已經好 L 前，或者叫做即係再用乜退咧、嗯？其實咧。他 問得好，同埋講出好多咧，而家即係年青人啲諗法咧。嗱，我就好矛盾嘅，話俾大家知，我就覺得整個陣營咧應該智慧抗爭，但我自己又成日身陷險境，大家都睇到，即係去到最前咧，就係擋胡椒又好，同警察理論都好，即係幾次都係 SS 啦各樣。其實咧，我所提出嘅就係咧，依個政權咧，真係坦白講，又有警察喺前邊，仲有解放軍喺後邊，依個就係我哋。知道有些難打的地方，那我們似乎沒可能說某一個戰役或某一樣東西全部去了，我自己覺得要一路戰一路去養精蓄鋭，這個是我想剛剛想提的地方，但就我自己都沒對紅線沒什麼感覺了， 他有什麼紅線我就照說，有什麼 照跨越咯，但我只是剛剛說整個陣營的想法應該是這樣、即是 有些前有些中有些後的這樣、即是正如即是分工上，譬如即是剛才所說就是眾志 有些可能仍然在香港，有些可能在國際這樣、其實我想個想法有些類似，不過我都想即帶出一個最重要的訊息，就是我們一定不要怕，多啲人發聲始終係最好嘅，我依個意思咧、 多啲人發聲喺策略上面，越多人發聲反而就相對地安全咗。 係啦，即係唔好有個趌咗少少出嚟咁就容易啲被攻擊。 我相信某個形式嘅，即係佢而家講話啊，當時有呢個港獨意味咧，我相信咧。 是會有所調整的。但是當你那個有所調整，即是自我審查就成為了常態，那個恐懼產生的即是最惡劣的效果就會浮現。所以你又要調整，有智慧地抗爭，又要不是即是被政權是去用這個港版國安法是去懲治你的話，我想這個是很考，即係好考我哋嘅即係嗰個抗爭智慧，我相信係好嗱。我哋休息一陣先，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延續呢個咁樣嘅討論同埋個對話嘅。